喜马拉雅出品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子渊，你在晋南蛰府努力了十年，这七年又以整个帝家之力打造了一个乾坤盛世，没有你，没有帝家，就没有现在的大晋。让帝家称帝是你所有的梦想和期许，为什么要放弃？你知道的，帝位和你，我选择的是你。 帝子元沉默下来，在寒夜的相问下，他的眼神依旧清澈而坚定。许久，他转眼望向璀璨的城中灯火，神情像是陷入了一种极其遥远的追忆中。 曾经是，我八岁之前不知世事，是大晋最尊贵的氏族小姐。所有人都说，总有一天，我会成为东宫太子妃，未来的国母。我讨厌我的命运从一出生就被注定，却又无法摆脱因为出身而背负的责任。所以我从小就忤逆父亲，他想让我学的我全部都不学，反而自小跟着明熙出入军营。那时候我想啊，若是京城的皇帝知道我是个不学无术的粗鄙小姐，是不是我就不会加入东宫了？很可笑，是不是？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，皇室要娶的不是帝子元，而是帝家的权势和威望，还有父亲手中的兵权。直到八岁那年，我被先帝召入京城，那时我才真正明白，除非我死，或者帝家倾颓，否则我永远只能是皇家的太子妃。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原来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，原来帝家真的会倒，甚至不需要经年累月，百年氏族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灭绝了。我这个帝家最不学无术的小姐，成了帝家唯一活着的人。那个时候，我是惶恐又绝望，因为我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做不了，什么都扛不下。我从来没有那么憎恨过自己的弱小和不堪。那一刻，我恨不得自己已经死了。因为人死了，就什么都不会想了。可是我活着，可是我还活着。我活着，帝家就活着。我活着，帝家和帝家军的冤屈就要明明白白的大白于天下。我活着，韩家就必须拿帝位来平息整个晋南的怒火。韩烨，这曾经是我活着的所有意义。所以，我做大晋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女土匪。我入主朝堂，花了十年时间，一步步揭开了当年帝家蒙冤的真相。我只差最后一步，只要从嘉宁帝手中把帝位夺回来，我就做到了所有对自己的承诺。我以为，这就是我毕生所愿，是我一生必须要完成的事。 帝子元的声音忽而沉寂下来，他仍然闭着眼，唯有呼啸而过的细风卷起他的断发。 可是你在云锦山上跳下去了，我突然问我自己，如果有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是会选择那个一世让人苍凉而孤寂的地位，还是会选择让你活着？ 寒夜的眼睛晶亮得吓人，他紧紧的，几乎是不放过一丝缝隙地望着帝子元。帝子元忽然睁开眼，他转头朝寒夜看去，墨色的眼瞳里盛出如海一样的深情。 云景山一役前我不知道答案，云景山一役之后我才知道，帝位是我一个人想要活下去的执念，而不是帝家和晋南的执着。真正的帝皇 并不是要坐在那把至高无上的龙椅上俯览众生，而是要像你这样，愿意为苍生和百姓舍去所有。你一直在说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，其实不只是因为我，你也是为了大晋百姓的安宁。从你愿意放弃皇位，止住战乱，在云锦山上跳下去的那一刻开始，你才是这个王朝真正的皇者。韩烨，此生有你为伴，是我弟子元大幸。仇怨和宽恕，天下和所爱，我都选择你。我弟子元八岁那年，曾经喜欢过青涩而懵懂的大晋太子，但是我这一世都会爱着那个名唤韩烨的大晋帝王。这一句你永远都要记住。 恰在此时，皇城内焰火齐燃，点亮了整个夜空，像是璀璨而瑰丽的天幕在天阶尽头苏醒。这才是韩烨真正为弟子元准备的生辰礼。弟子元盛开的笑容和漫天的烟火一起落在韩烨眼底。17年纷繁而交错的时光，像是化入了银河的尘埃里，在他们身上再也不复。 我听见了，子元。 自出了正月，帝都春雨不断，倒和冬日一般寒冷。深夜，帝府书房正中燃起的炭炉里，星星火光照得室内格外暖和。弟子元坐在桌案前，正在翻看西北送来的密折。北秦虽然已经归顺大晋称臣，但北秦皇室宗亲和子民的安置、军队编入大晋各郡的繁琐问题不知繁几，尚需数年之功。不过能让无数百姓和两国将士免于这场战乱，亦是大晋和北秦之幸。弟子元揉了揉眉，舒展眉间的倦意，就这么一点点松懈的空隙，一旁候着的吉利利索又小心地把弟子元面前的奏折移了移，呈上了温着的燕窝中，笑道： 殿下累了吧，进点甜食润润嗓子养养胃，这天啊倒春寒，冷着呢。 你这个大内总管成天往我这静安侯府跑什么？ 弟子元为了北秦归顺一事殚精竭虑，韩烨怕他伤了身子，每日下朝后便遣吉利入地府照料他。弟子元起初十足不耐，但韩烨事事顺着他，偏生这件事上半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。抗争无效，摄政王只得默默接受这个每日准点出现在地府的编外人士。 瞧殿下这话说的，伺候殿下您也就是伺候宣王殿下，奴才对宫内和静安侯府的心那是一样的。 吉利可不傻，虽说如今韩烨称帝已是定局，但心里倍儿清楚弟子元和韩烨同等重要，忙不迭表忠心，话一套一套的，简直酸得弟子元牙疼。 哎，行了行了，明日让御厨把这钟里的冰糖多放两颗。 不耐烦再听吉利公公的酸话，弟子元嫌弃似的端起小钟尝了一口，刚准备埋汰两句，回廊外急促的脚步声传来。弟子元抬眼看去，一名蓝色儒服的中年人在老管家的陪同下急急行到了门边。弟子元一眼瞧出来人是洛府管事洛平，他几乎立刻便皱起了眉。 洛平向来老成持重，他深夜入府，该不会是明夕出什么事了？ 小姐， 洛平连礼仪都顾不得了，一步踏进书房。他和帝家老管家一样，一直沿袭着以前在帝北城时对弟子元的称呼。 平叔，出什么事了？ 少爷昏倒了。 什么？可请了御医？ 请了，但……哎呀！ 见洛平语焉不详，弟子元接过吉利递来的披风。 去洛府，路上再说。 书房外寒风凛冽，春雨动人。弟子元猛地踏出，一阵冷风迎面扑来， 他深吸一口气，看着黑沉沉的夜空，心底涌出一股久违的不安。半夜的帝都被黑暗笼罩，洛府内却是灯火通明。一路上，洛平并未多说，直到洛明熙旧疾复发，帝子元进了洛府，径直去了洛明熙昏迷的书房。书房外立着几个神情凝重的太医，见帝子元沉着脸出现，都吓得战战兢兢。自右相魏建擢升为左相后，洛明熙入内阁接了魏建的班，可谓大晋开国以来最年轻的丞相。他如今贵为国相，又是帝子元的左膀右臂，他要是出了事儿，这杀伐果断的摄政王怕是会迁怒于太医院。 这洛相爷天生顽疾，能活到如今已经是个奇迹了。 新任太医院院正还没想好措辞来安抚摄政王，帝子元已经掠过一众愁眉苦脸的御医进了书房。书房内，洛明熙紧闭着眼躺在榻上，脸色苍白的不成样子。他的侍女心雨跪在榻旁，不断用热毛巾给他擦拭额上的冷汗。帝子元解下披风递给吉利，一言不发坐在洛明熙榻边替他把脉。他师从帝圣天，自然也是会医道的。心雨见帝子元出现，担忧的眼底燃起一抹希冀。过了一会儿，帝子元的手从洛明熙腕间松开，许久未言。 汗蒸如心，若不是洛家的稀有药材吊着，明熙早就活不了了。 殿下，公子他…… 明熙病成这个样子，为什么没有早点来报？ 殿下，公子不让说，他说殿下忙于北秦归顺的政事，怕扰了殿下。 他的身体是这一日两日坏的吗？分明是久病之身，他瞒着我想干什么？他就这么不想活吗？都给本王进来！ 书房外战战兢兢候着的御医们听到这一声冷喝，忙不迭小跑进来，见帝子元一脸冰霜，皆不敢言。 说，他到底怎么样？还有没有办法？ 一众老御医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不敢上前。还是太医院刘院正叹了口气，上前一步向帝子元禀道： 殿下，洛相爷这是自娘胎里带来的寒症，没办法根治，这平日里也只能用好药养着，如今相爷寒气入心，怕是…… 刘院正顿了顿，把回天乏术四个字吞回了肚子里，长长一躬道： 臣等医术浅薄，对相爷的病束手无策，还请殿下息怒。 刘院正身后十来个老太医沉默地请罪，不敢出声。他们已经是大晋最好的大夫，他们想不到办法救洛明熙，世上又有何人来救？许久，帝子元疲惫的声音响起： 可有办法延些时候？ 啊，那倒是有，宫里有珍藏的千年人参，每日分片给相爷服下，可续命一个月。 他没有说一个月后如何，可见这一个月都已经是极限了。帝子元看向榻上昏迷着的洛明熙，一旁的吉利已经顺溜地行了个礼。 殿下，您别急，我这就去宫里取人参来。相爷吉人自有天相，咱们还有时间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 帝子元点点头，吉利小跑着出去，回宫取人参了。吉利关心的不只是洛明熙的命。上个月韩烨才在朝堂上定下了和摄政王的婚事，下个月两人国婚后，帝子元便要入主后宫，成为皇后，母仪天下了。 洛明熙突然出事，万一让两位殿下的婚事延期，便麻烦了。 吉利心里琢磨着这事儿，一双腿跑得飞快，连马车都不成了，快马加鞭入了宫里， 一边遣人送千年人参去洛府，一边亲自去了寒夜批阅奏折的上书房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